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Part 3, Session 3. 天国的来临，第三部分，第三讲。我们来到第三部分的第二段，全书的第十段。Chapter 3, Section 10. Jesus' power to work miracles. 耶稣行神迹的能力。耶稣行神迹的能力。原著是第65页。Connected with the above is the fact that in the whole of Jesus' power to work miracles,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is realized and is evidence of its presence. 与上面的就是耶稣基督胜过魔鬼赶鬼有关的一件的事实就是在整个耶稣行神迹的大能这整件事情天国的来临就实现了。耶稣大能行神迹就是天国已经在的证据。This is not so clearly expressed here as it is in the casting out of devils, it is true. 不错，耶稣行神迹跟天国的到来的关系呢，没有赶鬼那么的清楚的表达出来。But it is implied in the fact that Jesus'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and his miracles are repeatedly mentioned in the same breath. 但是有一件的事实呢，就暗示着耶稣行神迹就是证明天国的到来的。这个事实就是耶稣宣讲天国的信息和他行神迹往往呢是同一口气讲出的。经文马太第四章第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还有马太第九章第35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还有其他的经文，这两段只是例子而已。Jesus preached the kingdom with words and deeds. 耶稣传天国是口传身传的，是用话语和神迹行他的大能的工作来宣讲的。Furthermore, in Jesus' answer to John the Baptist, 不但如此，当耶稣回答施洗约翰的问题的时候 ，there is a clear indication that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was manifested in Jesus' miraculous curing of disease. 耶稣很清楚地指出，耶稣行神迹医病，就显明天国来到了。Moreover, the expression "the kingdom of heaven has been taken by force" in Matthew 11:12 should not merely be taken to refer to the power of the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as some authors do in their too close adherence to the evangelizatai of Luke 16:16, for it also relates to Jesus' miracles. 不但如此，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二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就是说人是用暴力得到天国的。这个表述呢不要只是以为是指天国的福音宣讲的大能，不是只是因为这个福音的大能使人暴力的得到。某一些的作者这样子看呢，是因为他们太过的依靠路加16章16节的那个希腊的字，路加福音第16章第16节，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上帝的国的福音传开了，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因为呢这种的天国的来到，人努力的抓住呢，也是与耶稣的神迹有关的。 In this connection we mention Matthew 13:16 and Luke 10:23. 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们要提到马太福音第13章第16节。 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了，因为听见了。还有路加福音第十章第23节，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24节，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 This seeing and hearing refer to the seeing of the miracles and the hearing of the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这个看见，这个听见，就是指看到神奇和听到福音的宣讲。参考马太福音第11章第5节，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马太11章第5节。 They make visible and audible the fulfillment of the promises, the coming of the great era of salvation, things that many prophets and many righteous people in vain desired to see and to hear. 这些的神迹和福音的宣讲啊，是上帝应许的实现，伟大救恩的时代的来临，就是先知们很多义人都愿意看见听到却没有看见 听到的，神迹就让这些呢成为能见的能听到的。 Jesus' miracles reveal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of God. 耶稣所行的神迹就显明了上帝的国的来临。 The factu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kingdom and Jesus' miracles that is to be found everywhere is no less important than these isolated deliberate indications. 除了这些个别的耶稣故意指出的经文以外，天国的到来和耶稣神迹之间的关联呢，可以到处在福音书都看到的，不单单是这几段的经文而已。 Jesus' miracles occupy a place that is in every respect organic and natural in the idea of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耶稣的神迹在天国的到来的概念里面，从各方面来看都占有一种的有机的很自然的一个地位。 Insofar as it renders visible the restoration of the creation, 因为耶稣的神迹是在一次恢复受造宇宙的本相，让这个的恢复这个复原呢能够看得到。 And so the all-embracing and redemptive significance of the kingdom, 也就是说呢，耶稣基督让天国是涵盖整个宇宙的，天国是救赎性的，这点呢神迹使这些让人看得到了。 It is true that the redemptive historical meaning of these miracles has been challenged. 不错，某些神学家呢会挑战说这些的神迹并没有这种的救赎历史的意义的。 They have been interpreted as evidence of a certain charismatic talent on the part of Jesus.有些学者们这样解释，他说这些的神迹就指出耶稣呢，他有某一种的灵恩的行神迹的才能，这个是耶稣的灵恩才能的才干的一些的证据而已。 As a consequence, they have been compared and partly put on the same level with those of the miracle working prophets and charismatics of the Hellenistic and Jewish world of those days. 因此呢，耶稣所行的神迹呢，就有学者们来比较，来把耶稣的神迹放在同一个水平上。什么水平呢？就是那些耶稣当时的希腊和犹太的世界里面一些行神迹的所谓先知和所谓灵恩人物。 Thus, for example, Rudolf Otto. 因此呢，我们看到奥多 Rudolf Otto 他怎么说呢？Rudolf Otto's well-known conception, according to what Jesus described in the Gospels, which Otto designates as a hagiological report, as the typical saint whose charismatic gifts are characteristic. 在没有批判 Otto 之前呢，瑞德堡先解释 Otto 说什么。因此呢，我们看到奥多的很出名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在福音书里面呢，耶稣是这样被描述的，而福音书呢是一些带光圈那种的报道，就是说把耶稣当这个伟人这样来报道。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被描述为这个典型的所谓圣人，圣人的典型的特点就是有这些灵恩，行神迹的恩赐或者才干。 Then Otto characterizes Jesus further as a type which is generally known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 然后呢，奥多就继续描述耶稣是一种的典型的人物，在宗教的历史上是被人所晓知道。For example, by referring to Paul, the prophets of Israel, the Mohammedan Sufis, Blumhardt and others. 譬如说保罗，以色列的众先知，回教的苏菲派 Blumhardt 等等，世界不同宗教行神迹的人。 He maintains that this type is clearly mentioned in the gospel. 奥多坚持说这种的人物在福音书里是很清楚的提到的。 That is when Jesus is addressed as the Holy One of God. 就是当耶稣被称为是上帝的圣者， which he supposes to be an equivalent to the Old Testament Man of God. 而奥多认为上帝的圣者呢，就等于旧约所讲的神人， Man of God, 神人。 Otto indicates the charismatic gifts of the redemptive historical type as mysterious excesses of dispositions and faculties which have at least their analogies in psychic life in general, and which he tries to elucidate with the help of modern psychotherapeutic phenomena and observations. 奥多指出，这些在救赎历史里的这种的灵恩的形态呢，是一些人里面的情操，人里面的能力的很奇妙很奥秘的一个的过多状态。至少在一般的灵界里行邪术的生活中是有其他类似的。而奥多呢，特别呢用上了现代的心理治疗的现象和观察来澄清，就是说呢，用心理学，用邪灵邪术的方法来解释行神迹的人里面有过多的一种的情操， 一种的能力。下面是 Ridmos 的回应。 It has rightly been proved in more than one quarter that there is no room for such an explanation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Synoptic Gospels. 在不止一个学术的圈子已经很正确的证明这种的解释，奥多这种的解释在福类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福音的范围里面是没有空间可以容纳的。 Granted that here and there a certain outward and partly very natural similarity can be found between the phenomenal aspects of Jesus' miracles and those occurring in all kinds of ancient stories, for example the use of spittle in cures. 我们承认在某一处这个那个地方呢，你可以找到一些耶稣基督行神迹一些外在的现象和其他的古代的神迹的故事有某一些的表面上的外在的类似，譬如说在医病的时候用口沫等等。马可第七章第三十三节，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三节，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推锤磨摸他的舌头。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三节，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锤磨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等等。But this does not detract from the fact that the background and the explana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miracles bear an exclusive character. 但是这些的类似的地方呢，一点都没有推翻一件事，就是新约圣经的神迹它的背景 和新约圣经的神迹，要解释这些神迹都有一种独特的性质的。 They do not rest on some personalisticcharismatic talent or miraculous power. 新约的神迹不是在于某一些个人的灵恩的魅力或者才干，不是在于某一些行神迹的大能， but on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transcendent kingdom of heaven. 行神迹是因为从天上超然的天国就已经介入到人间了。路加福音第十章七到九节，你们要住在那里，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里，不要从这一家搬到那一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上帝的国临近你们了。就是说上帝的国临近你们了。This may be seen from the remarkable fact that on more than one occasion, Jesus delegates his miraculous power to his disciples. 我们又可以从另外一个很重要奇妙的事实看得出，就是耶稣不止一次把行神迹的能力委托了给他的门徒们的。好多处的经文我们来看。首先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马可福音第六章第十二、十三和第三十节，十二节，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了他们。同一章马可第六章第三十节，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节，从第一节开始，耶稣叫起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些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上帝的国，医治病人。参考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马可福音第九章从第二十八节开始，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 Jesus' miracles are messianic deeds of salvation. 耶稣所行的神迹是弥赛亚救赎的作为。 And they bear an eschatological character. 耶稣所行的神迹是有末世性的特质的，就是耶稣的神迹就是证明了弥赛亚来了，带来救恩，末日天国已经到来了。 This factual relation between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and Jesus' miracles is also brought out not only by the casting out of devils but also by Jesus' other miracles. 这个天国的来临和耶稣行的神迹之间的事实上的连结，不单单是从赶鬼看出，还有从耶稣其他的神迹也可以看出，天国来了，耶稣行神迹。 For they all prove that Satan's power has been broken. 因为这一切的神迹都证明撒旦的权能已经粉碎了。 And that therefore the kingdom has come. 因此呢，就证明天国来了。 At the same time, it appears that diseases is considered to be generally a consequence of Satan's rule. 同时福音书似乎是要明显的说，人的病痛一般来说是撒旦的统治的一个的后果。 And that Jesus' struggle against the evil one is not fought solely in the field of ethics. 而耶稣与那恶者之间的征战不单单是在伦理、人的生命生活这个范围里面进行的， but in the whole of the physical domain. 而且也是在物质人的身体这个范围上从事这个的挣扎的。Thus, for example, in several cases, demon possession is mentioned as the cause of bodily disorders. 因此有好几次呢，福音书说人被鬼附因此呢身体上有病，生病是被鬼附的后果。参考几个例子，马太福音第九章从第32节开始。马太福音第九章，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事。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这是一处。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从第22节开始。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马可福音第九章第25节，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 All such possession is mentioned as first in a series of bodily diseases. 或者有些经文呢列出不同的病症的时候，被鬼附是在这个列单的前头的。马太福音第四章第24节，我们从第23节开始读。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的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所以被鬼附的是在这个这些的病痛中的。At the same time, Satan is also called the cause of all kinds of physical suffering without any mention of demonic possession. 同时呢，撒旦也被指出是各种的苦难的成因，也不一定提到被鬼附的。Thus, for example, in Luke 13, 11 and 16, 譬如说在路加福音第13章第11节和第16节。第11节，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第16节，耶稣说，况且这个女人本是亚伯兰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 In the 16th verse, it says that the Satan had bound this woman. 在16节耶稣说是撒旦捆绑这个女人的。 Apparently there's no thought of demon possession here. 很明显的，这里并没有提到这个女人是被鬼附的。 But Satan is mentioned in a more general sense as the cause of suffering. 这里呢，一般性的指出撒旦是这个女人受苦的原因。 Not only serpents and scorpions, but also disease and death belong to the enemy's power. 不单是蛇，而且病痛和死亡都是属在这个仇敌的全能的范围里面的。路加福音第十章第19节，我已经给你们全柄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都是这个仇敌的范围里面。 In this connection, we should not omit pointing out the peculiar use of the word rebuke on occasion of physical cures and other miracles. 在这里我们也不要忘记指出，当耶稣医病或者行其他的神迹的时候，用上了责备这个字。 The demons are said to have been rebuked by Jesus. 福音书说耶稣责备鬼魔， not only when he charged them not to make him known， 不单单当耶稣吩咐他们不要出去宣告耶稣是弥赛亚，参考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七节， but also when he ordered them to go away， 也是当耶稣吩咐他们要离开的时候，是责备他们的。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十 五节，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耶稣斥责那个污鬼。 The same expression is also used in Luke 4:39， 同样的说法我们可以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三十九节看到， with reference to Peter's mother-in-law's fever， 就是当耶稣医好彼得的岳母的发烧的时候，耶稣也是责备的。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九节，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It may be asked whether this word has been chosen in view of the demonic influence. 我们可以问，圣经用这个字，选择用这个字，是不是因为有鬼魔的影响？ The same question arises with respect to Jesus rebuking the wind. 同样的，耶稣会斥责风。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四节，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耶稣连大自然的风浪都是要责备的。我们下一讲继续讲耶稣行神迹的大能，证明天国的到来。